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9集，可靠的搭档。 司藤小姐来自川地青城，可巧啊，少公子早年也随家人去过青城避暑呢，算是半个老乡。 司藤淡淡一笑，算是打了招呼，转身想走。邵衍宽很有礼貌地问他： 司藤小姐，可否赏脸跳支舞？ 灯光闪烁，月音靡靡。司藤问： 如今你反而不怕我是妖怪了？ 我看你在舞池里跳了半个钟点了，司藤，高跟鞋穿久了不舒服的，或者舞会散了之后，我陪你去买双平底的鞋子换着穿怎么样？ 不劳少公子费心了，高跟的鞋子再不舒服，也比不上遇到不想见的人这般让人反胃。 秦放开车离开荣榜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，吊脚楼里依次亮灯，像是漫山落满了星，但只拐过一个山道就再也看不见了。秦放握方向盘的手微微出汗，每开过一段路就忍不住看向后视镜里的自己，自己身体的变化就如同意料之中的发生，不知道是如释重负呢，还是失望呢。镜子里的那张脸开始发黑凹陷，忘了是看到第几次时，秦放一拳就把那镜子给砸碎了。又到了临界点，呼吸遏制的让人难以忍受，车子停的位置就是以司藤为圆心的生命弧点，算算距离似乎差不多了。司藤应该一直在屋里待着都没动，是在看电视吗？秦放缓缓地踩了刹车，车子继续往前行进了几米，而每行进一分，他的脖子上都像是被绳子又勒紧了一分。秦放点燃了一支烟，骷髅一样的手爪夹起，凑到嘴边深深地吸了一口。微醺的烟气麻醉了整个人的神经，很好，像是人生尽头处最后的盛宴。秦放喘着气哈哈大笑着，他重新发动了车子，狠狠地将油门踩到了底。车身剧烈一震，然后离弦的箭一般冲了出去。秦放喉头的前置越来越紧，他眼前突然一黑，旋即失去了知觉。失了掌控的车子速度不减，眼见就要一头撞上山壁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车身处忽然延伸出了无数的藤条，硬生生的就把车头给拉了起来。车子的前轮瞬间离地，车后轮原地刨旋了几分钟之后渐渐掩息。片刻之后，那无数的藤条纷纷落地，触地时都化作了枯黄焦燎的头发，风一吹就飘得没影了。 穿身上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衣服可以不穿，我这头发不能不戴。 一切又重新恢复了平静。严福瑞接到了司藤的电话，他说： 你过来找我，陪我出去一趟，有一些关于瓦房的事，我想 你有兴趣知道。 秦放的意识渐渐转醒，还没睁开眼睛，他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死，而他之所以能够不死，原因只有一个。秦放的眼角有些微微的湿热，他知道自己可能是赌赢了。他扶住车座坐起身来，不远处停着另一辆车，是私人包车。司藤就站在车前，但是出乎意料的还有另外的一个人，严福瑞。严福瑞在嚎啕大哭，那种悲愤式的悲怆，然后他跪下来给司藤磕头，砰砰砰地拼命磕，磕完了以后起来抹掉脸上的鼻涕眼泪，朝着道路尽头招手。而黑暗中走来一个当地人打扮的男人，应该是被支开的包车司机。他上了车，带着严福瑞回去。司藤目送着车子离开，转身向秦放的方向走了过来。离着还有几步远时，秦放下了车。司藤也停住脚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秦放。 如此无惧无畏，舍生忘死，有什么感受没有？ 秦放问他。 这样不会误你的事吗？我知道你不高兴，好像我在用我自己的命来要挟你，而你最后没办法，只好受了我的要挟。感觉很没面子，是吧？ 没等司藤说话，他又接下去。 我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，这个我撇不清楚，因为我想，我执意要走，除了因为安曼，其中确实也有要试探你的意思。开车离开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的确会不管不问。但是相处了一段日子之后，如果你还是对我弃如敝屣，未免叫人寒心。 是，你有100种理由可以不理会我，但我也是个独立的个体，我可以为自己做决定。我为什么要待在这样一个人身边，为你东奔西走，以至于连去见爱我的人最后一面都不敢？哼，为了做回人吗？这样即便做回人了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 秦芳一口气说了很多，真的字字发自肺腑。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跟司藤说话，也许表达的还不够清晰，但他希望司藤能真的明白他的意思。司藤只说了一句话： 你还走不走了？你这么多废话，阿曼知道吗？ 秦放知趣地闭了嘴，看来未来一段时间他会很不受司藤待见的。车子重新驶上了山道，司藤说： 我和苍红观主说过了，临时有事离开，5天之后回来。 秦放愣了一下。 5天？司藤，不用耽误你这么久时间的，你也说了，这边的事要紧，我会尽快安排回来的。 你还真挺把自己当棵葱的，你不会真以为我是为你去的行事吧？ 秦放的心里咯噔一声。 我和苍红观主说的是5天之后回来，但是实际上3天之后我们就会秘密回到黔东，这3天2天行事，1天护上。 3天之后回黔东，秦放约莫了解，这是掩人耳目，暗中查看苍红观主他们这几天都干了些什么。2天行事也正常，但是整件事情又关户上什么事呢？司藤递了一张纸条给秦放。 你在户上如果有熟悉的朋友，让他查一下这个地址，这个人。 秦放接过来，借着车里昏暗的灯光扫了一眼，全是繁体字，应该是司藤写的，他不会写简体， 纸条上是个在户上的地址，好像是霞飞路圣母院路豫园16号，名字是邵眼宽，而后面标注的是华美纺织厂邵东。霞飞路秦放是知道的，小时候看电视剧里边的男主角没事就在霞飞路晃的，后来一查才知道霞飞路就是大名鼎鼎的淮海路。沪上有不少街道，当年的名字都太小资，不符合新社会的审美，后来通通改了贴近劳苦大众的名字。而淮海路上的老建筑保留很多，有具体地址的话应该也不难查，只是这个邵眼宽，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跟我长得有点像的朋友，是你当年的男朋友？ 我眼瞎了吗？为什么要看上这种人渣？ 秦放没敢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偷偷地去了司藤一眼，听起来像是有怨闷。难不成当年是被始乱终弃了？什么样的男人敢忤逆他呀？就不怕被他活埋吗？司藤敏感得很，好像一下子就察觉到了秦放的心思。 你又乱猜什么？不管猜什么都不对。 不是。 秦放支支吾吾的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就找到了借口。 我是在想，你先前说在黔东要办的这件事很重要，一天都不能离开，怎么突然间就敢放手离开三天？你就不怕中间出什么纰漏吗？ 你可以把我要做的事比作一盘棋，沪上本来就是要走的一步棋子，现在既然要去横市，我就先把这一步走了。至于黔东，我自然会放上可靠的人做我耳目。 你说的可靠的人不会是严福瑞吧？ 哼，怎么？ 司藤冷笑。 你瞧不起他？ 不是瞧不起，这该怎么说呢？秦放想起来让严福瑞做卧底时那一次又一次发过来的所谓情报，他就一个脑袋两个大。 这严福瑞横看竖看都跟可靠两个字搭不上边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